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15集《醒来》一。沈妙做了一个冗长的梦，那个梦好像很长很长，长过一生。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着自己从牙牙学语的婴孩变成蹦蹦跳跳的小姑娘，从蹦蹦跳跳的小姑娘变成窈窕青葱的少女，再到妙龄妇人，再到宫中高不可攀的六宫之主，最后到冷宫中的废后，化为那熊熊大火之中的一抹灰烬。他看着自己爱上了傅修仪，求着沈信将自己嫁给傅修仪。他坐在一边，拼命试图阻止自己这个愚蠢的行为，可是却是徒劳的。没有人能听到他的话，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再次发生。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自己当年做的那些事儿究竟有多愚蠢，沈妙这下子算是明白了。最可怕的是要再次体验一回当初那些撕心裂肺的痛苦。她的少女时代在嫁给傅修仪之后就结束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哪怕是被人称为愚笨蠢懦，到底都是自由而愉快的。而当她称为定王妃的时候，就被迫地卷入了这些勾心斗角之中，连他的一双儿女都没有躲过。身边的人一个个的离去，沈家大房在逐渐的式微，曾经的繁盛像是春日里开到极致的花，春日一过，夏日一往，待到秋风起的时候，纷纷扬扬凋谢，越发显得清冷寒碜。在那黑暗的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的一生里，却也有一些事情是被他忽略掉的。那些东西像是沉沉夜色里的星星，被其他东西掩盖了，变得不真切，偶然发现明亮如昔，又像是在自家院子里无意中闯入的烟火余烬，带着一点鲜亮的色彩，让那枯燥的冷淡的夜也变得生香。他看到了谢锦行，不是那个顽劣的少年，不是那个战死沙场的英杰，他骄傲张扬，如在后世一般狂妄，骑着高马，带着长弓，谈笑之间将一个皇朝颠覆。他在清亮亮的月色里喝过他赠的践行酒，就在黑云沉沉的破城日还他一个穷尽一生都恨不能完成的心愿。他们在白日里看过一场焰火，就算是没有失掉过去那个新年夜的约定，分明是萍水相逢的关系，却又成为他生命里最不可或缺的人。因他而了却了心愿，因他而得以重生。只是那一世的缘分实在太短暂了，那么美好的叫人心中期待的缘分，因为命运的捉弄而被迫终止，令人惋惜，所以才有了这一世的机会，那短暂的缘分得以延续。所有未出口的疑问似乎都不必出口了，很多事情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包括疑问，包括解答。过去的法缘造就未来的结果。沈妙慢慢睁开了眼睛，目光所及是雨过天青色的帐子，帐子的一角挂着精致的香囊，大约是为了冲淡苦涩的药味，香气和药味混在一块儿，越发地显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味道来。沈妙抬眼看向身侧，年轻男人伏倒在床头，一只手还紧紧握着他的手。他闭着眼，下巴生出轻轻的胡茬，并不如何明显，却与素日里养尊处优的模样区别开来。 他的手骨节分明，修长而温暖，恰好将他的手完全地罩在其中。沈妙只轻轻动了动，谢景行就醒了过来。瞧见他睁着眼睛，谢景行竟是愣了一下，似乎还未反应过来，顿了顿才忽而道： 你醒了。 沈妙点了点头。 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好？ 谢景行追问。 让高阳进来给你看看。 他平常都是一副懒懒淡淡，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的模样，这一会儿却是难得的显出焦急。沈妙开口道： 不必了，我很好，裴先生怎么样？ 谢景行的脸顿时就黑了。沈妙瞧见他脸色一变，愣了愣，随即明白过来，倒是不知如何解释。裴郎可恶吗？自然是可恶的，前身取了他的纸巾鞋给梅夫人，虽然不晓得梅夫人那改换命格究竟是不是真的，总也有些助纣为虐的心思在里头，而那一句对傅修仪说的斩草除根，更是间接导致了傅明的下场。沈妙对裴郎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他自己尚且可以不顾，可是事关傅明，总让他无法原谅裴郎。可是裴郎最后却是用性命换来了他一个重生的机会，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人无法做到纯粹的感激或者纯粹的痛恨一个人，那么能做的便只有划清关系了。沈妙不想和裴郎再扯上亏欠和被亏欠的关系，前生事前生已了，这一生却是再也不想欠裴郎什么，也不想被裴郎亏欠。他记得很清楚，那孩子模样的刺客扑将过来的时候，是裴郎替他挡了最重的一刀。如果裴郎因为他而死了，那这两生的牵扯便真的是怎么也摘不干净了。不过瞧着谢景行这神情，沈妙也晓得他是误会了。谢景行因为这些事情生起气来的时候，沈妙莫名就觉得他十分笑死罗随养在罗家军里的那只小狼犬。他赶紧给这只小狼犬顺着毛捋了捋，说： 他救了我的命，总归是救命恩人，无亲无故的被旁人这样舍命相救，这份恩情可不能顺着承接呀。 谢景行这才面色稍缓，说： 高阳看过了，昨夜里醒了一回，倒是命大。 说着他又看了沈妙一眼，说道： 倒是你怎么都不行，再不行我就打算砍了那道士的脑袋。 道士？你说的可是赤焰道长？ 什么道长不道长？ 谢景行鄙夷地说道： 不过是个赚人银钱的江湖骗子罢了。 那所谓的赤焰道长今儿一早就告辞了瑞清王府，临走时还拿了厅中那尊上好的古玩花瓶，说是就当是谢礼。倒也不知道一个道士整日谋金算银的是哪门子的高人了。沈妙听完谢景行说那道士搬了个花瓶走了，心中却是有些疑惑。那长长的梦里解了他不少疑惑，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沈妙就是觉得那梦里发生的一切就是前生完整的故事了。那道士的确是他曾在从秦国回明齐的路上遇着的，以为是个逃荒出来的难民，化妆成道士也是为了讨口饭吃。他到底也是沈信教出来的女儿，心中总是有几分宽厚的，拿给对方一碗水喝，却没有想到会牵扯出这么多的事情。若是他前生真的听信了那道士的话，没有踏上回定京的路，大约也就没有后来的那些惨事了吧。可是若是重来一次，明知道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黄泉路，他也还是不会有别的选择，因为他的一双儿女都在那深宫之中。但是那道士到底是缺了一段缘分， 沈妙记得很清楚，在梦里他的尸身被傅修一命人点起的大火给烧成了灰烬，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那怨气却极重，怎么都不肯消散。梅夫人命了人来做法，他不成厉鬼，又无法投胎往生，灵魂禁锢在宫墙之中，整日游离打转，也是一日比一日虚弱。他所留下的所有遗物都被烧毁了，若不是谢景行手上的那根红绳，只怕他早已消散于天地之中。那红绳能让他免受一些苦恼，那些无法往生的日子，沈妙的幽魂栖息于谢景行万千的红绳里，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直到城破的那一日。他看见傅盛死于自己人之手，他看见梅夫人和傅修仪被人五花大绑于城楼之上，看着他们二人被万箭穿心而死，看着他恨了一生的重重宫阙从里面透出无数火光，夷为平地，化为灰烬。心中未了的愿望，不愿散去的灵魂，终于在那一刻得到了彻底的安宁。红绳断了，他能放下了。于是时光倏尔倒转，裴郎以性命为代价，他重获新生。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